系嚟到第二节嘅大军阀，咁头先讲到啦，即系其实喂，即系喂大陆似乎即系其实呢个好心痕，即系周围辣火头， 我都唔明 白，即系最近写篇文系嘛，即系喺透过文汇报系嘛，阿龙你讲几句， 我真系睇完呢篇文咧黐咗线，喂呢啲完全系纳粹德国。即係佢三十年代嗰啲生存空間論嚟嘅，喂，即係當年德國講緊，喂，我要建立一個高福利嘅社會，咁我要做嘅咩啊？咩排斥猶太人啊？我要侵吞波蘭啊、捷克，佢啊完全一模一樣 嘅。唔係，佢而家佢就係講嘅恥辱論，是啊、就係話而家一個冇統一嘅中，即係其實中國咧。即係其實係一種大恥辱嚟嘅。 喂，呢、這個咪完全等於德國當年所講嘅，喂，即係凡爾賽條約撕裂咗德國人，咁所以我咪要統一翻大德意志地區咁樣咯。 但你凡爾賽條約係因為佢即係戰後覺得係俾國唔同嘅國家去欺壓，所以其實佢先至話有咁嘅恥辱啫嘛。 中國人係 佢要 come back， 佢要 come back， 即係 Treaty of Versailles 一九一 四係啦， 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中國人有咩恥辱啊？ 有啊！ 屌，而家咪 喂，其實中國人都不斷去揾渠道去移民啦、啊，恥咩辱啫？ 唔係，呢個就係最大嘅恥辱。 係啦， 梗係唔係啦？共產黨淨係講緊乜嘢啊？1842年炮艦割咗香港之後帶來嘅百年苦難啊！ 嚇、啊，講到咁 Q 遠， 阿哥，無論國民黨同共產黨都係唔打算嚟收翻香港嘅， 係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啊嘛！ 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所有嘅地方都已經係非殖化嘅時候，所有地方已經係港民族獨立嘅時候，無論國民黨同共產黨都係唔收香港啊！ 但佢唔收香港就唔俾香港普選喎、啊。 唔系冇关系，即系唔好拉到咁远，大佬。但个问题 啫， 唔系你抽佢水得。但个问题就系、是，喂，你打几场仗又代表啲乜嘢咧？我真唔好明白。 咪统一翻大中华地区咯，第一个台湾，第二个南沙，第三个南呢、這个 外蒙， 外蒙。 喂，呢啲就系强国梦。 啊！外蒙真系好笑喎、啊！外蒙我见到佢论调咧，就系话咧，即系其实咧。喂，外蒙如果听翻外蒙嘅话，即系其实呢个中华民国，即系其实外蒙本身系属于中华民国嘅版图嚟嘅，即系其实即系中华民国先至有嗰、那个即系合理性去 claim 翻嘅。 系啊， 咁即系而家咧，佢好好笑嘅就话，即系呢篇文佢都话啦，即系我知道会有人 challenge 噶啦，即系喂，究竟喂，点解你而家你要 claim 翻呢个外蒙嘅时候，要攞翻中华帝国嘅版图嚟 claim 啊？跟住话，啲人咪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咪即系中华民国系嘛？即系其实统一咗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住佢就话：，唔系啊，冇所谓嘅呢啲嘢。总之攞到呢、這个即系外蒙嘅时候咧，即系边个去即系边个倾边个有乜所谓啊？即系总之就系各自表述啊嘛。under 一个中国嘅原则，我哋攞翻呢个外蒙就必要嘅。 你讲翻嗰篇文先，因为大家都未知嗰篇文咧，就话第一场嘅战争就系2020年到2025年， 系 啦，统一台湾，跟住咧就系收复南海诸岛，25到30， 系 跟住35到40咧就系收复呢个藏南。 系，即系有清晰嘅时间表啦，已经 有，即系印度同呢、這个西藏边个系嗰个地方，咁跟住咧就系收复钓鱼岛同埋琉球， 妖佢几有烂石， 唔系佢几有烂石，我唔知佢收复嚟做乜鬼嘢吓，跟住咧就系外蒙啦，跟住到你讲外蒙啦，就系、是、五场战争，第六场战争 系 收复。俄国侵占嘅领土， 系海参崴啊！列月争而家教紧书嗰处啊，真系黐线啊！抢翻列月争翻嚟，莫非想？ 唔系，我想问，其实最重要嘅问题，抢翻嚟做乜嘢先？ 系唔系，即系佢耻辱嚟噶嘛？咁佢要去耻辱化，咁啊，梗系要抢翻嚟啦。 但系你认真咁谂、啊， 唔系喂，而家我又跟你嗰个 point， 唔系跟你个 point， 跟嗰啲即系自治捻嘅 point 就系、是。喂，大佬，你而家不断去外国，其实都系耻辱啦。 系啊， 哇，我要讲紧 你，你不断去咩法国啊、美国啊嗰啲咁嘅自由行嗰啲，喂，你仲唔系耻辱？ 头先我哋 又唔乸排队，系咪？又周街屙尿屙屎，跟住去到嗰度又写住乜乜乜到此一游。喂，仲唔系耻辱啊，大佬？我用翻佢哋嗰啲 point， 我要大佬真系我唔系我，因为我感受到啊， 我知啊， 我从来都感受到，不过我谅解佢哋咋，我因为佢。 即係佢哋係咁噶嘛。 我要解釋翻個歷史背景啊，即係佢做得呢啲嘢咧，就同埋德國當年點解有納粹主義嘅興起一模一樣啊。咁當年德國咧，德國納粹咧，佢就係即係要借債去到還翻凡爾賽條約嗰一堆嘅賠償咧，搞到即係國。即係國破又民窮又破產，嗰係之類之類嗰啲咁嘅嘢。而家中國咧，即係同一時間又爆咗個20万亿嗰啲咁嘅地方債啊！ 你唔使解釋俾我聽，因為點解我僆仔嘅時候咧讀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識咗英文字，就叫 humiliation。 系 哦， 呢、這个 humiliation 咧就系嚟自呢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嘅耻辱，咁所以咧佢就发咗狂啦，所以咧就希特拉会上台啦， 系啦，但系嗰个系人哋强加于德国噶嘛，今时今日嗰个系中国自己玩到自己爆煲，即系又揾唔到人发泄，咁隔篱周边咪成日假想住有人即系围堵住佢，咁佢咪可以转移视线就话喂。嗰啲咁嘅地方債唔關我事㗎，英美帝國之心亡我不死啊！ 唔係即係咁講，就係話，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嘅講法就係話，嗱，根本上打仗呢啲全 Q 部房子嚟嘅，個陰謀論就在於其實佢喂，似乎佢而家嚟緊，喂，你見到其實你即係環球，即係其實你任何嘅即係一啲國際化報紙嘅，你 FT 又好 ，Wall Street 都好，其实同埋即系好多好多香港人都即系都睇佢嘅书，咁啊即系Jim Rogers 嗰啲都好啦，即系嗰啲咩商品大王啊都好，即系其实一面倒唔睇好大陆噶嘛，吓、甚至乎喂见到今日、哦，即系呢个中国社科院咧，佢自己本身都放风、哦，即系喺度话，即系其实地方债务咧保守估计咧，其实都成20万亿、哦。即如果佢系咁大规模嘅话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外汇储备啊。而家有3-4万亿到啦，系咪美金？喂，都唔够冚，即系叫做系地技术上，其实成个大陆已经破产嘅。 更重要一样嘢系大陆嘅人口红利啊，其实已经去到尽噶啦。 系 你谂下，即系由文革年代讲紧嗰班 baby boomer， 今时今日系咩啊？退紧休噶啦，阿土嗰一扎都已经讲紧，喂，事业去到顶峰系时候谂退休噶啦，退休谂紧咩啊？攞翻笔退休金咯。攞翻最後嗰筆咯，地方債再加埋退休金，喂，雙重壓力，我唔轉移你視線，喂，我點樣可以減到？ 但 係 呢個係即係一個政權滅亡嘅先兆嚟嘅， 係啊， 打幾場仗，你估你真係次次贏㗎？第二就係你唔使睇國際嘅反應。 咩？所以佢呢篇文就係揾一個評，即、就、係、是、以評論員文章嘅形式走出嚟咯，即係文匯報。即係講真啦，即係佢自己本身其實佢都係 under 呢個咩㗎啦，都係中宣部㗎嘛，其實即 係 係啦，你阿爺㗎嘛，喂，即係如果你冇阿爺手肯，點會走出嚟呀？但係當然佢唔會揾即係係咪即係其實呢、這個中聯辦啊，或者係啲官方嘅一啲即係名義去出篇文嘅文啦，但係你如果你以文匯報嘅一個名目去出嘅話，佢係一定有一個即係叫作用喺度㗎嘛，係咪即係叫做即係一定會有啲人去睇㗎嘛，其實就 咪但係有幾場戰爭我真係唔好明白。咯，即系例如你攞翻呢个钓鱼台 啊， 搞咩啊，大佬？嗰度做咩？ 阿土，你保我钓噶，你冇乱嚟。 对唔住，我从来唔保钓噶，所以你唔好屈我啊！大中华， 你啲党有保钓？ 唔系我啲党有保钓啫，其实我都滚翻落去都不嬲鸠噶，嗰几嚿石，你搞嚟做乜嘢啊，大佬？有人嘅地方你唔会救下佢？ 啊！ 喂，梗系啦，呢啲话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侵犯嘅， 唔系我全部呢啲唔拜，对我嚟讲全部唔拜嘅，我觉得系戆居嘅，系咪？琉球都话，切，即系大佬， 你想点啊？抢翻仲介游几位翻嚟？ 即系算鬼数啦，系嘛？嗰啲地方， 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唔会好认真嘅，大家唔会 take it serious 嘅。咁但系即系佢咁样做，其实即系我哋觉得，即系其实佢系纯粹系想转移视线咯，真系。 唔系咁，通常 吓， 通常一般嘅即系国际政治或者系内部嘅政治就两样嘢连结，唯一样嘢就 系 话，当我搞唔掂内政嘅时候，我就透过呢一个嘅即系对外嘅外交。 系 嚟解決自己嘅問題， 系啊， 系啊， 系咪？即系無論任何一個政府都系咁噶啦， 系啊， 即系轉移一個視線。 自古到今都系咁啦， 轉移一個視線嘅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就 同埋佢可以有效咁團結到國內人啊嘛， 冇錯啦， 同仇敵忾啊嘛， 自己嘅人民多或者忘記自己嘅。 即係好似 B 哥咁樣樣。系嘛？屌你，即系成日喺度讲，即系喺度喺度单打其他啲台咁，即系屌，即系其实就系想喂阿妈一团 掩饰自己渣。 我又唔系话佢渣，大佬话你讲嘅。 系嘛？点解真系咁样样？点解真系 炮打到开火噶？ 唔系，或者你另外一个讲法就系、是，即系我不断制造敌人， 系嘛？唔系，美国佬又系咁喎。 咪系咯，你不断喺全世界制造敌人嘅目的就系想转移大家，哎，我哋都应该系团结埋一齐去对抗个敌人。 系 不断制造敌人嘅方法咧，就系某军系经常用噶嘛。 系 系咪？佢成日都有敌人噶。 嗯， 系咪？如果你真正系有自己本身嘅价值嘅人，系冇乜敌人噶嘛。 系 即系刘晓波嘅讲法啫嘛。 树敌为乐，交友为苦啊。 系啊，依 家调翻转头。 其实唔系喎，其实。如果你话两，即系其实布殊父子咧，其实两个年代佢自己本身搞嘅战争咧，其实都有咁嘅作用嘅吓，马龙。 系啊，即系你自从科望股爆破之后，喂，真系唔该一声有个911走出嚟咧，咪令到布殊有呢个全面反恐嘅战争咯。另外再讲翻佢老豆， 唔系，所以就系都边个，所以有呢个有套嘢就叫做华氏911啦，即系其实边个 Michael Moore 就系、是、其实就系话成个911其实系即系布殊即系、就是、家族佢自己搞出嚟噶嘛， 根本系个大骗局嚟嘅。你拉登当年咪又系扶植出嚟对付。在阿富汗那裡對付蘇聯佬， 那時候我看過唯一一篇我認同文匯報社論的一篇文，就是他說美國人你不要問怎樣，你問為什 麼。哦，是是是， 哇，這篇東西我真的完全心悅誠服文匯報的社論。唯一一篇就是喂，你唔好问点样去炸你嗰个世贸啦，你问你过去嗰咁多年嚟，你做嗰啲乜春嘢先得，令到即系呢个中东嘅人呢个回教徒咁 Q 憎你。 我好记得嗰篇嘢嘅，佢最正咧就系将呢个法国最好出名嘅历史学家兼政论家托克维尔寻找敌人的文化咧，玩到淋漓尽致，然后走去不断咁样嘲讽美国。喂，大佬，你不断咁样寻找敌人，今时今日咪求人得人咯？你揾唔到敌人，但你身边全部都系敌人嚟噶嘛？ 嗯， 喂，其实原本 但系其实嗱，我想睇翻，我问翻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你头先讲科网股爆破啦，其实你咁啱又有911， 系啦， 其实转移视线，但系同时间，即系如果你望翻转头，救唔救到经济先？ 救唔到， 救唔到噶， 救唔到。 系 你睇美金咁低，你都知啦。 喂，大佬，而家美国系完全系几廿亿兆嘅。负债啊，大佬。 嗯，但系佢系美权，佢美权，佢有美权嘅霸，佢有美元嘅霸权啊嘛。即系如果你今时今日你中国又想行翻呢一套嘅话，其实嗰个危机或者系嗰个 fall out 系会更加厉害噶嘛。其实系， 其实 因为你人民币唔系一个国际货币，你唔可以将呢啲风险去外卖俾其他国家噶嘛。你只能够系打包俾自己国民嘅啫嘛。好简单就系话，你而家你有20万亿嘅地方债。你可以点样打包俾自己国民啊？ 冇啊，各地方政府发债、 发债咁 发债 咩名目买啊？会唔会揾咗啲社保去买？ 即系嚟话惠阳咁，我又发债咯。如果我地方有呢个财赤嘅话， 系 咪发债咯？ 即系其实好似社保咁样，或者 M P F 会唔会买咗呢啲咁嘅嘢咧？ 你要付出嘅代价就系你会加息，因为点解咧？不断你 系 攞啲资金走， 系 咪？ 系啊， 因为市场内部咁变咗你嗰个要。更加高嘅息率嚟去顶啊嘛， 咁但系呢个系恶性循环嚟噶嘛， 啱啊， 系啊， 跟住你嘅投资咪少咯，你嘅 cost of investment 咪高咯，系咪？ 嗯，你咁样仲吓走啲外资添噶嘛，其实系反而系， 冇错，所以佢而家面对一个鸡肋噶，你究竟嗱面对呢个债务危机，你系咪视而不见先？ 系， 中央政府你都顶唔到， 我哋仲未计咩？ 中央政府你自己发债帮佢顶。亦都係 PK 嘅，因为点解呢？基本上如果你帮佢顶嘅话，咁咪即係问老豆攞钱一样啫， 係啊， 係咪？咁第二个办法就係、是、 同埋嗰啲外汇储备唔係话随时可以攞出嚟顶㗎嘛，你要 back up 你自己嘅 currency 㗎嘛， 冇错啦，同埋、啊、你嘅地方政府平衡预算或者一段时间嘅平衡预算係正常的， 係 咪、啊啊？但系个问题就係点解你税收不足先？因为好多有走数㗎嘛， 系。 喂，但系呢个 逃税瞒税喺内地基本上系好普遍啦、 啊。哇，咁如果咁样睇嘅话，即系中国未来嘅投资产品咧，同埋啲债券咧，都好得人惊啊，大佬真系。 喂，呢、這个系改革开放30几年来自然发展一样嘢嚟噶。佢第一阶段剥削人命， 但你有冇留意到？其实近期咧，其实人民币系又系好强势嘅，又系。而家去到 你想象啊，70几、 七百美啦，好似七 嗯 系啊，七百美 突破七百， 即系 会唔会系即系其实造就最后一段强势，再引啲人去再买人民币，买人民币债券，即系引军入瓮咁样样，系嘛？即系咁样去俾你咧？即系尤其系即系喂，其实你见到就系话，其实大陆而家越嚟越多即系啲基金嚟香港上市， 系啊， 或者系即系将即系大陆即系打包嘅金融产品即系卖俾香港噶嘛？其实系。 但系你见啲鬼佬啊，甚至本地好多财演或者财经分析师，佢哋都好睇淡呢一样嘢啊嘛。你不断咁样推，但系我哋又唔理你，你咪自己围内玩咯咁样。系啊，大家睇住佢死噶咋。 但系所以翻翻去之前我哋嗰、那个即系命题咧，就系话如果你透过去打仗， 嗯， 嚟转移国民嘅视线，嚟去解决自己内部嘅问题咧，呢、這个肯定唔系。 但系我觉得呢个从来唔会真打咯，佢即系佢系做个幌子咯，即系做样咯，成日即系其实佢揾啲人去即系做呢个评论员文章就话，诶、欸，我想打啦，好你啫，系嘛，即系佢成日制造啲危机咯，即系其实你好似九一一咁样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咁样样咯， 即系你话美国佬自己创翻自己，你自编自导自演。 唔系我学阿 Michael Moore 咁话斋啫，你好唔好？ 唔系，即系有啲人喺度讲紧美国开战个 pattern 系咁样噶嘛，每十年就做一批军火出嚟，到期嗰阵时就因为有个金融危机，佢计算好就将佢嗰堆咁嘅库存用咗佢、哦。你中国今时今日都系咁样做嘅啫嘛，即系同埋 但系中国佢自己啲嗰啲军用嘢，佢都多得外购嘅，其实 冇所谓噶，最紧要、就是。 不过你都要用嘅， 用到系啦。库存卖 我调翻转头谂，好啦，我当你呢个系一个解决即系共产党政团嘅认受性嘅问题嘅方法。 系、啊， 打输仗咁点算？ 佢就系 打输咗咁点搞啊？ 佢就系拣一场必赢嘅战争咯。 边场啊？ 即系嗱，头先我 打外蒙， 唔系 打外蒙， 唔系 赢嘅。 一嚟 打日本仔系咪赢啊？ 二嚟佢系讲南海。南海唔系第一个打系打越南， 南沙群岛 越南，佢因为佢觉得越南其实系最孤立嘅，佢自己咁讲啊。 屌你咪当年 巨啦， 我僆仔嘅时候七几年，咪七八七九系嘛， 系 同越南打嘅， 系啊， 屌嗰阵时候真系笑到碌地，就系因为邓小平打完越南呢场仗，先至有四个现代化，其中一个军事现代化，就发觉连打越南都有困难啦、啊，真系笑碌地啊！ 呢个真嘅，我啲大陆同事佢祖父辈真系喺越南嗰边打过，佢话嗰度嘅人系攞咗美式武器之后咧，系 train 得好好噶。同埋佢各種唔同嘅遊擊戰術係高明過即係中國好多嘅，但係即係鄧小平咧最重要就係佢攞翻個得天獨厚之後咧，佢就覺得自己贏咗，咁啊對外宣稱佢呢個叫情越戰爭咁解嘅啫。 哦，咁樣樣。 系啊，所以要一场必赢嘅战争，咪就系咁样咯，等于俾斯麦嘅七星期战争，佢、就净系打到去莫扎特嘅故居萨尔斯堡，就唔敢落到去呢个维也纳，一模一样嘅咋。 即系所谓强国梦咧，即系大陆嘅强国梦咧，即系其实去耻辱嘅强国梦咧，其实在于我哋嘅大军阀嚟睇咧， 都系收 皮啦， 系冇人搞啦。 喂，而家德国好似有另一个强国梦喎。 哇，德国嘅强国梦咧，九成就人哋吹出嚟嘅。嗱，即系讲翻就系嚟紧九。月二十二号咧，就系、是、德国总共十八个州嘅一个大选。咁佢哋呢个大选就非常之简单嘅啫，598席入边咧，其中一半就系、是、即系地区单议席单票就系直选产生啦。另外有一半咧就系、是、按呢个全国不分区比例代表制，根据政党嘅得票率去到进行呢个议席分配嘅。咁好啦，简介完佢呢啲成个嘅德国竞选制度，咁再讲。翻啲人 focus 喺边一度咧，就系话当Angela Merkel 能够第三次连任之后咧，因为佢嚟紧佢嚟之前嗰两次得到嘅声望，同埋佢主动去到救翻欧洲五国嘅嗰个经济危机咧，希望佢能够继续以德国作为中心，去到建立强势嘅欧元区，然后咧连结埋喺东亚入边呢个中华帝国。就去到對抗美元嘅霸權，咁呢個就係為之我哋所睇到嘅美國咩？呢個德國第四帝國之夢，就係、是、用呢個歐元去到建立出嚟 嘅。德國嘅第四帝國要聯埋強國，要 係啊！呢個咪完全等於我哋講緊玩三國志入面就呢個嘅蜀吳同盟去到對抗魏國一模一樣嘅啫嘛。因為本身 但係你真係你大陸有冇會即係？ 同德國有冇共同嘅 value 啊，大佬？ 第一樣嘢冇，係除咗 Adidas 都要講緊撤出中國嘅時候，我都好懷疑緊中德合作究竟係啲乜嘢嚟嘅，真係。 BMW 冇啊嘛 ？BMW 喺上海嗰度玩得好開心。 係咯 ，Benz 有冇啊？ 係啊，但係問題Adidas 嘅市值，我覺得高過呢兩個啊嘛。係啊，當你連 Adidas 都睇唔好中國嘅前景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你講咩中德合作，即係咪先？第二樣嘢，我哋睇到德國喂喺俾斯麥年代，佢係好講佢係歐洲入面嘅責任嘅。講緊希特拉年代，喂我哋好講緊呢個嘅生德國喺歐洲入面嘅生存空間。再講落去，喂兩德統一年代，科技 唔係生唔生存空間係來源於佢自己本身生存危機啫。 係啊，喂，但係再講落去一個理念嘅傳承嚟噶嘛。再講落去嘅就係兩德統一，講緊就係德國喺佢西德輸出自由俾東德嘅嗰個社會責任啊嘛。但今時今日歐珠五國 Angela Merkel 點解主動要救呢五個國家，而且仲提供一個即係佢鼓勵呢五個國家搞緊縮政策？个原因系在于德国有好多投资喺呢五个国家嗰度，你班友仔唔储钱，点还钱俾我啊？所以今时今日啊，你睇 New York Times 啊，根本就系当德国嘅大选啊，即使变天唔变天都好啊，佢都睇小你啊，话你系乜嘢 ？You are a big Switzerland。 嗱，德国咧就系债主，咁啊西班牙嗰啲咧就即系冇钱还，就屈佢做鸡。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我氹咗你上床之后，就话我养你啦。但系问题你唔做鸡，你点养我啊？即系呢个第四帝国梦，就同呢个中国嘅嗰个中国梦啊，完全两样嘢嚟嘅。德国嘅第四帝国梦非常之简单，快啲还钱啦，顶你！ 即系呢样嘢，即系变咗，其实佢哋系冇向外扩张嘅野心嘅，似乎系。 佢向外扩张，佢冇向外扩张嘅野心噶。 即系其实我哋成日话，即系惊强国嗰种纳粹主义咧，其实系最怕佢种 expansionist 啫嘛。其实系，即系最怕就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系有一种即系强烈嘅一个即系叫做系 nationalism 啫嘛。 系啊，咁问题就系、是， 但系德国人似乎同日本人有少唔同。 系， 即系佢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嗰个嘅 德国有新 系比较严重嘅， 系啊， 多次道歉，即系你道歉完一次之后，我都见唔见你烦啦，你又再道歉一次。基本上德国人喺呢个问题上面就即系相对日本仔就系好好多嘛。 嗯， 系啊， 即系大家都唔使烦啦。唉，道几廿次歉之后，你又贵又剩。系咪？ 喂，所以德國今時今日咧，佢都唔講翻佢自己本身個政治責任喺邊度？佢嘅有個軟實力走出嚟，佢有 Hugo Boss， 佢有 Adidas， 佢有 BMW， 而且陳雲 有 Benz， 有仲有 Benz 係啦。最重要一樣嘢，陳雲都喺度，係啦，陳雲喺度讀書，所以咧佢嗰個政改方案啊，佢講過要好似德國咁樣玩混合制啊，香港嚟單議席單票制，再嚟一個全港不分區比例代表制。一人两票啊！呢一样嘢，陈云讲完之后，四方兴佢哋就喺2010年完成咗啦。即系喂，阿土，即系我哋讲咩普选？ 唔系我真系欣赏呢个德国足球嘅， 系我仲有拜仁慕尼黑，真系我哋忘。 唔系德国，你谂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赢咗几多次世界杯？ 哇，系 系啊！ 喂，其实佢嘅足球唔系好漂亮嘅咋？ 系啊，但系佢稳打稳扎，真系 有几漂亮嘅足球啊， 好务实。 系嘛？但系点解佢又赢到冠军咧？一次又一次赢到冠军， 系啊。同埋佢冇咁个人主义噶，佢哋系，即系你变咗佢哋即系嘅球星好有魅力嘅球星。 你就应该睇佢哋嘅球员咧，个都系好似嗰阵时候嗰、那个即系守龙门嗰个叫咩名？ 简恩， 简恩， 系啊，简恩啊， 几酷啊样。 哦，系。 呢个德国人 系啊， 我就好似一个机械人咁， 系 去做，我应该去到好机械， 冇咁个人主义咯。其实系 系咪即使比较有魅力少少嘅，即系例如近年嘅高斯啦，在上几年在上十几年嘅奇连士文啦，佢哋最主要嘅角色都系讲清楚，佢喺前面系布住个。 唔系老实讲，你问我，即系德国人嗰个嘅文化特质，即系你唔好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候希特拉嗰 啲系癫嘅，唔好讲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近年嚟，你净系睇佢足球里边， 已經你反映到一二嘅。其實佢冇乜邊個好標青嘅人嘅，但係你成套好似一個機械人咁運作嘅時候咧。其实就 OK 嘅，所以成个国家咪好朴实咯。佢唔需要讲咩德国梦，但系佢透过呢各种唔同嘅软实力，足球、衣服、汽车、机械，已经表现到佢嘅魅力喺度啊嘛。 佢最重要一点就系佢精准， 嗯， 精准， 嗯， 就系话咧， 日本就学咗呢样嘢啦。 系啊， 佢唔会唔班唔准时， 系 啊， 啊， 即系12点钟到。个班车系12点到，你12:05到咧，对唔住， 你 miss咗班车。 德国人倾生意都系嘅，即系其实你德国人咧，其实系好准时嘅，又系 简简单单。 系 我中意呢样嘢就要呢样嘢， 唔会咁多花款嘅。 系啦，咁所以大家悭咗好多 negotiation 嘅时间， 同埋佢好重视承诺呢一样嘢。所以今時，所以你嘅你今時今日，當你同德國人 make 咗 appointment 之後咧，你唔去即係實現呢樣嘢，好慘嘅真係。 係啊，真係。 所以你唔好期望德國人有咩嘅夢想啦。 係，同埋佢哋亦 咁，但係其實就係、是、其實佢自己本身而家所謂嘅德國夢就係其實即係佢見到歐洲五國咁大鑊咧，佢就係收翻呢個即係中央財政權啊嘛，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即系你变咗就系话，喂，你发几多债又好，即系其实你点样去调控自己国内嘅通胀都好，其实系唔任由即系嗰啲国家去自己去自主翻嘛，自己自我调节翻啊嘛，系嘛？ 同埋 即系正如就系话，喂，香港都系咁啫嘛， 系啊， 喂，香港系冇自我调节，即系冇系冇自己嘅货币政策去自我调节翻，去应付翻而家嘅经济状况啊嘛，所以香港先咁大镬啫嘛，一样啫嘛，其实系。 唔係更重要一樣嘢，你見到今時今日佢哋嗰個德國夢係好實際嘅。喂，我就係要建立翻一個好穩健嘅即係財政狀況，我就係要你即係歐珠五國還到錢俾我。所以咧，你見佢哋即係兩個位總理候選人，一個就中子史坦啦，同埋另外一個叫做即係而家好出名嘅 Angela Merkel 啦。佢哋兩個都係集中喺呢個歐元嘅穩定嗰度嘅，敍利亞嗰度，佢話。就梗係唔出兵啦，關我咩事啫？即係唔同呢個薩科齊或者奧蘭德，佢哋兩個就真係好積極咁樣喺干預前殖民地嘅政治。喂，呢啲喂佢哋喂呢啲咁嘅取態真係完全唔同嘅。你見到即係同即係德國夢同埋中國夢兩個強國夢，一個打飛機，一個真係喺度做嘢㗎。 你唔知德國其實喺東西德即係統一嘅時候。西德已經係頂咗好多版嘅， 嗯， 係點解咧？東德係好窮噶嘛， 係啊， 你咁窮嘅情況之下，你要西德嗰啲富裕嘅人幫你頂，佢有少少民族嘅情緒，唉，幫你頂一版。但法國越頂就越唔對路啊！ 嗯， 係 啊，而家仲要我頂埋成個歐洲，你咪傻噶，大佬！ 哇，其實真係有陰影嘅，真係 有陰影㗎，喂！当阵时，大家民族主义嗰个情绪高涨嘅时候， 同埋即系 你班穷国人，系嘛？我咪帮你顶一板咯。点解越顶越唔对路？又要加税，跟住你沿东德嗰度，因为呢个统一而造成嘅代价系几咁严重？ 所以喂，同埋喂阿龙，你知唔知其实即系德国咧，国内咧多唔多啲东欧移入去啲黑工咧？其實多唔多？ 嗱，如果你有睇蒲澤直樹嗰套 Monster 咧，佢已經講過喺一戰之前咧就已經有大量嘅土耳其移民入咗去嘅，而且咧有各種唔同嘅人，佢哋即係讀書留學咁樣。 咁佢會唔會當呢個土耳其嘅移民係蝗蟲咧？ 佢哋又唔會咁樣做嘅，即係反而好得意嘅。我嗰陣時去旅行咧、就撞到有班 或者接德國人多唔多咧？即係吉卜賽 都會有啲嘅，即係佢哋好得意嘅。啲德國人係會同。同情佢哋嘅 系可怜咁好噶， 唔系即系同情佢哋嘅意思系咩咧？ 还是嗰啲吉卜赛人唔会周街屙屎啫？会唔会咧？ 唔系呢个意思，佢哋唔系着眼点喺呢一度，即系你香港人先咁黐线嘅啫。 唔系中香港人黐线，系大陆人黐线，大佬啊！ 唔系啊，香港人黐线在于乜嘢啊？喂，你即系好话唔好听，喂，你喺街度屙屎，兜巴车落去啊嘛？点解喺街度屙屎啊？你铲翻干净佢啊？ 有冇兜巴啊，大佬？ 喂，你做乜唔兜巴？黐線嘅， 即 係不過講翻先，啲德國人咧就佢同情嗰班係咩？佢話呢班係叫 get lost 咗嘅民族，係點樣咧？就係話喂，你嚟到德國嗰度就叫做只能夠講簡單嘅德文。 然后你自己本身的土耳其语啊、吉卜赛语啊或者越南话就已经全部丧失晒啦。咁我哋、即係德国人佢自己本身嘅责任係要带返你融入去呢个社区。所以呢佢哋好多时就组织一啲义工，佢哋话会组织一啲义工队走入去呢一啲嘅被自我隔离或者被隔离嘅社群入面，就介绍返佢哋喂主流嘅德国社会系乜嘢，德国嘅文化系乜嘢。喂 点 呀呢一样嘢反而呢系香港好少咁样。我哋淘汰。 冇啊，我哋冇做呢样嘢。 淘汰都冇。喂佢成日喺度讲 咩华文会唔会宣传呢一套。 华文会唔会有呢套啊， 我话德国佬呢套点呀、啊、大佬我哋讲纯正嘅广东话。我哋写呢个嘅繁体字。 係 啦。係咪我哋即係排队嘅时候呢就唔可以打尖。 係 啦。唔可以周家屙屎，唔可以周家屙屎。 係啦。 OK， 有少少修养嘅文化。 係啦。 因为我哋传承于英国嘅殖民地嘅。 係。 咁所以呢有绅士嘅风度。咁咪得囉。 係。 德国佬呢套得。 係。 德国佬 呢套。所以我做乜即係好话唔好听，做乜要耻笑佢哋啫，教育佢哋㗎嘛，即係身體力行嘛。 你香港你同德国唔可以咁样类比喎。香港系面对13亿国足嘅强国人喎，个铺几咁大呀、啊、大佬啊。即係你土耳其或者接时对于德国嚟讲嗰个数量根本上唔可以相比较。 4000万人口入面即係德国即係差8万口啫。但 你而家你香港嘅流动人口，哇个 proportion 占香港几撚犀利，而家仲话要大放自由行话个。即係而家你今时今日你嗰班港官係咪你最近又走上去广东省，即係又开会又话即係要再放啲喎。 所以 仲话自由行有益香港喎。 所以阿土嗰陣时寫文言政纲，佢咪叫有远见啦，喂要攞返个审批权㗎嘛。只不过佢傻啊，傻咗嗰样嘢攞返个审批权之后究竟咩人士入到去，你系咪又系即系俾你乱 Q 咁放先？ 共产党系唔会俾你攞翻个审批权嘅， 冇问题。 喂，点解？呢个系体现我一国嘛。 嗯， 我嘅国民中意点样喺自己嘅国土里面流动，唔系你香港人话事。 哇，咁你即系点啊？当香港飞机杯？ 唔系啊，我解释紧共产党嘅立场。 我知啊，我都喺度代表住香，即、就、系、是、我解释紧共产党嘅立场啊。共产党咪即系当香港飞机杯？ 啱啊。你会自己好劲啊！唯一我哋劲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哋曾经做过英国嘅殖民地，曾经受过英国嘅教育，识两个英文系咁简单，唔好睇自己咁高。 你真系 唔系唔系？但系阿土，我想问你一样嘢，喂，即系其实你要知啦，即系而家你大陆咧，即系中央咧 abuse 到香港咧，甚至乎连即系连法治最后嘅基石，其实都即系咁样侵蚀到咁犀利，即系其实尤其系即系政治上， 套都唔 Q 大啊！ 喂，你点样解释即系？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由呢个博弈论解释翻，即系点解大陆咧？即系其实连呢样嘢都即系坚守唔到咧，咁样样。不如我哋下节你翻嚟讲啦。 好啊， 好。